北京时间早上的8:06，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今天出门感觉怎么样？ 感觉我这体感温度至少比昨天降2度，准不准？ 对，没错没错，今天这个温度啊，真的是明显走低。我们看看呢，预报显示是11月29号，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只有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大家出门多穿衣服啊，不要冻到了。 真的，今天一早出门就觉得，哎呀，为什么出门之前没有看一下天气？ 是啊， 然后真的好冷， 低估了吧？ 所以现在没出门的朋友还有机会、啊。 对对对，还来得及啊。那么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啊？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厉害， 哎， 因为天气很冷，我们说点热乎乎的事情。 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做饭的事儿，就您会不会做饭呀？如果不会做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哦， 是一种什么样尴尬的感觉？ 我刚刚想说，问出您会不会做饭呀？这个是不是就很就是 有点尴尬？ 对，很尴尬，很不好意思。但是我相信生活当中还是会有很多朋友，他可能是并不一定说不会做饭，还是会做一些基本的菜肴，但是可能就不善厨艺，或者说就是根本就不会。到那个程度啊、 我是最近见到一个朋友，就是他已经把自己不会做饭基本说的已经特别厉害了 啊， 就是一帮朋友要烧烤，说这个，哎，淼淼，来来来，今天的蒜是我包的，一会儿尝尝我的手艺。我说这个事儿有什么可尝你手艺的， 你应该捧场啊，这个时候是最需要鼓励的、你应该尝过之后说手艺确实不错。 我吃烧烤从哪能吃出来蒜吗？ 签子是签子，蒜是蒜的。 我还说我看这个蒜的蒜怎么样哈。 哎，欢迎各位今天呢来分享我们的话题，说一说如果不会做饭或者不善厨艺，那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GTP986， 欢迎各位随时参与进来。我们首先来说资讯吧。说说这位台湾的小伙子，他呢是夹娃娃成瘾，贷款了30万去夹娃娃，被抓到的时候呢还在夹。这是台湾的一个男子沉迷于抓娃娃，每个月呢要花上上万的新台币去夹娃娃，那么工资花完之后还会去贷款，也是贷款了30万新台币来抓娃娃。那么最近呢，这小伙子居然连偷了3家夹娃娃机店，倒卖之后接着夹，说自己不抓到娃娃是不睡觉，是睡不着觉。老婆知道之后非常生气，因为觉得这整个过程一件事他也不知道，就完全不知情。所以他这已经是成瘾了，而且到了一种魔怔的程度了，最后还走上了这个歪路啊。希望最后小伙子能清醒过来。是不是？ 真的是，你看就沉迷于什么都不太好哈。 对， 尤其是一定要把握好度。继续来看一看，这个重庆又出现了神奇的地下车库，停个车要转8圈。来看一下重庆的江北啊，江北嘴的国金中心的地下车库是从地表进入地下车库的地下一层，需要转5圈。那如果要进入最下面的一层车库，也就是地下4层的话，要再转3圈。感觉还没有找到车库头就晕了哈， 光听一听也觉得晕头转向的。 对，我有的时候在那种就是比较大的停车场，你去找那个出口，有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晕，因为它出口太多。我难以想象，如果真的让我绕8圈再停车， 地下迷宫啊，绕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可能转到地下一层要5圈嘛，我要先吃个泡面，冷静一下，都饿了。 哎，对，住2天再说吧， 然后再转3圈。 没错， 天哪！ 哎呀，所以这真的是有能人啊才可以挑战。一般的，如果确实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真的不要挑战了。 是， 这可能进去真的出不来。来看看这位车主，这也是个能人，为了省钱，居然把自己亲生儿子塞进了后备箱。民警说了，你就这么对你的儿子吗？最近在湖北，这个民警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白色越野车后排叠罗汉坐了4名乘客，而后备箱里边还躺着一位熟睡的小男孩。原来呢，这个男孩的母亲是车主，一家7个人去江苏走亲戚。那么为了省钱，他也是让无证的侄子开车，自己呢把孩子塞到了后备箱。 民警看了之后真的也是大为光火呀，说这有这么对待孩子的吗？这是完全是不正确的，太不安全了。 对，在觉得夸张的同时啊，真的觉得这是一种挺危险的做法。 是啊， 嗯、 是啊、 嗯、 当妈的也是心大，希望他吸取教训吧。 嗯，以后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能做了啊。 哎， 继续来看这个张女士啊，就称因为饿了么骑手这送餐的时候没有穿制服，衣着不整洁，而且用力砸门，所以给了她一个差评哈。 嗯、 结果张女士就收到了多个号码打来的电话，对她进行了辱骂，还有人加她微信说在，这个说在某商场里也是发现了她的私人信息，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了。 嗯、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能够想到说幕后是谁做的哈、 嗯、对对对、 哎、对，希望最后这个赶快顺利得到解决。 嗯， 哎，就是一个相互体谅的问题嘛，为什么搞到这个程度呢？ 嗯，是。 再来看一下，这是11岁的这个小女孩，每天呀零食至少2袋辣条，结果呢患病暴瘦20斤。这是在四川，那么11岁的女孩玲玲特别爱吃辣条，5毛钱1袋，每天至少要吃2袋，多的话可能一天要吃上5-6袋。不久之前呢，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腹痛，而且伴有腹泻，体重也是减轻了20多斤。经过医院的诊断，说孩子得的是克罗恩病。医生说了，长期吃辣条也是这个患病的诱因。现在呢，好在孩子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现在已经出院了。这一次折腾，估计对孩子也是一个深深的教训呐、啊，以后不能再这么就是，首先零食就应该少吃嘛，还这么吃的这么。 嗯嗯 这么多，而且还每天养成习惯，要固定吃那么几袋，太可怕了。 对，其实这个我们 也是家长的责任。 对，我们在选择零食的时候，就真的得给孩子选择健康的。 嗯， 而且我觉得像辣条这样的东西，它先不说它卫不卫生哈， 嗯， 这个口味就太重了，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真的是这个家长要监督好哈。 没错， 嗯。继续来看这个小伙子拿豹子当猫养，吓坏了邻居了。来看，在俄罗斯的一个城市呢，一个小区监控拍到了有年轻的男住户出门遛豹，还是在楼下的儿童游乐场遛。那么监控曝光之后呢，附近的居民表示很担忧，要求将这个豹运走。 嗯、 那养豹的小伙子竟然回应，他是不危险的呀。它跟猫一样的，目前事情还没有得到解决。 哎，这很像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会遇到的一类人群， 嗯， 就是比如出门遛狗，哎，不拴那个狗链、 嗯、对， 而且还是大型犬。嗯，当就是比如说吓到周围邻居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会解释说没关系没关系，它很温顺的， 对，它不咬人的，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应该管你也应该叫叔叔或者阿姨吧，所以体谅一下。 对， 其实真的这个不是不体谅的问题， 嗯、 而是呢不合规范啊。 嗯，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要相互体谅。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主人对待宠物的这种爱心， 对， 但是真的要想一想别人的感受哈， 也要替别人着想啊，毕竟是在一个小区住着嘛。 嗯， 再来说一下，同样是发生在战斗的民族， 嗯， 这个俄罗斯北极圈的小学生放学，那场面也是堪比灾难大片儿。怎么回事呢？在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地方，那么一群小学生在放学回家的时候，遇上了11级暴风。也就是风速达到每秒30米，这孩子们也是在风雪当中蹒跚，手拉着手才能勉强站稳，也是很像一部就是灾难电影当中的一个片场的重现。当地的通常温度都在-40度到50摄氏度左右，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也是会停课。当天的气温是在-15度，也是严寒的温度了。 嗯。哇塞，我真的觉得-40到50度左右才会停课。 哎，所以 他们日常可能就是-15度、20度这样的。 对，对孩子来说真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强大的锻炼了。 对对对，我相信 在一个严寒的环境当中、 啊、以后他们到哪个国家都能适应了。 觉得到哪儿都温暖如春呢、啊、 因为环境太好了感觉。 哎，是、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生活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如果您不会做饭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是，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歌《便利时光》。

来看看我们心心相惜的这个话题， 嗯， 不会做饭什么感受？ 嗯，来看看这个这位同学叫做变形钢筋葫芦娃，这个名字还是很有气势的， 嗯， 说我会做呀，就是看你们能不能吃得下去而已。 啊， 是心态不好， 所以 会就是不会啊。 不要怪我的厨艺，要看你们有没有那个品尝的水平， 没有那个承受能力，是不是？ 忍受不忍受得了？ 对啊。 嗯，还有朋友说了，我真的不想上图啊，可是我真的是炒出了一锅炭， 这真的是一锅炭，啊， 让我想起前两天呢，也是陪孩子上了一节烘焙课，现场，哎呀，现学之后，我觉得，哎，这个。不管是从食材的准备， 嗯， 还是从步骤来讲，我真的觉得很简单，我可以上手的， 嗯， 很简单，真的很简单， 嗯， 回家之后真的就马上上手，趁热打铁嘛， 嗯， 结果应该说前面的那些步骤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啊，就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来的，嗯，到最后呢 就 烤出了一锅炭，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 火候没有掌握好啊，嗯， 焦糖味儿的嘛， 对，看起来是焦糖味道，尝在嘴里也是入口即化呀，就不要再尝了，直接扔了。 哎，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挺好的，嗯，因为第一次嘛，难免的，最后会找到手感，找到手感以后会好一些吧。 我觉得老师如果看了之后会说，上课的时候还做了一遍，又这么简单，回家还能把它给烤糊了，也没什么话可表扬我了吧？ 那上课的时候做的怎么样？ 上课时候做的不错呀，因为上课最后一步考试交给老师去考。 嗯，哦，是这样。哎，其实大家好像是说做这种甜点啊，就烤的那个步骤是很重要的。 哎，对， 嗯， 其实很多时候关键就看那最后一哆嗦。 嗯嗯，哆嗦好啊， 最后就端出来确实我哆嗦了。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吧。 嗯，来看纯天然呆萌说了。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是郭先动的手， 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呢。 郭把您怎么了？ 所以说是郭都对您忍无可忍了是吗？嗯，还是要检讨一下自己，不要再找客观原因了。 嗯，还有朋友提到，反正不管什么颜色进去出来都是黑的， 啊，都是焦糖色吗？还是炭黑色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也很少做饭， 嗯， 可是我觉得稍微注意一下还是可以的。 对呀，啊，对呀，啊，至少我觉得，为什么觉得今天这个话题， 嗯， 我是想至少我们应该会做那么一两样菜吧？ 对对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哪怕是凉拌的，是吧？这 不开火的那种， 或者是鸡蛋炒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这种，就是应该说大家最最简单最基本的， 对， 总还会有那么一两样是你会做的菜。 而且我觉得鸡蛋是神器啊，就是西红柿炒鸡蛋、黄瓜炒鸡蛋、 嗯、 胡萝卜炒鸡蛋，然后 西葫芦炒鸡蛋 啊，青椒炒鸡蛋， 嗯， 对， 百搭， 而且也挺有营养的。 就实在不行的话，直接炒一个鸡蛋出来也是一盘菜啊。 啊，对呀，切点葱花。 哎呀，说的都饿了。怎么听都不像是不会做饭的人， 感觉真是特别简单啊。 对，随手可以炒出好几道炒鸡蛋来。 嗯，哎，来看看，虽然这位朋友可能不善厨艺，但是他肯定还是有实践的一位朋友，说， 嗯， 他叫做看谁还说我胖， 哎， 说每次把火关了才敢放调料。 为什么这样呢？ 好像是有的时候那个调料跟油接触的时候，那声音是有点害 怕， 哦， 他 怕 那个就是火星四溅 拉的一声那种， 啊， 嗯。 为家人去烹制一道美食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忘记自己吗？要全心的投入啊，舍我其谁，是不是？ 万一锅要是动手的， 这是下厨房吗？想想都害怕。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 Freel， 他说外卖小哥都想和我处对象了， 天天见， 基本是天天见呀，啊，嗯， 好吧。还有朋友提到了外卖小哥， 嗯， 这位叫瘦到80斤的小胖喵说，外卖小哥都能背过我的手机号了 啊， 嗯！ 你们真的是老朋友了，天天见。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嗯 嗯，看到这位朋友说，他说叫斌，他说呢，其实也不是不会做菜，但是每次做呢， 嗯， 都要现查百度，就是先看看这个做菜的步骤，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来。 嗯， 又是一位很严谨的朋友。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就即使反正现在家里做饭是这样，即使是自己会做的一道菜， 嗯， 可能也会再查一下师傅怎么样能更好吃。 哎，没错， 这是一个对家人负责的好习惯。 而且现在媒介这么多元这么发达， 嗯， 我们真的就是以前觉得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的菜肴，但现在随便查一查可能你就可以轻松的做出来啊，所以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手机有信心。 我最近是在查食谱，就说、嗯、哎，我觉得有食谱在的话，我会踏实很多。 嗯， 但是哎，这个怎么也要切丝儿呢？有没有不切丝儿的？ 哎，现在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有这样需求的人、嗯，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厨房神器嘛？ 对，但是真的没有切出来的像丝儿，它会很像一个一个小细棍儿、 哦。能切好了能切成段儿，切不好的话就是切成了块儿。 嗯，反正都是一道菜、 啊、对对对对对， 炒块和炒丝儿的区别。 对呀、啊，本来是请朋友吃炒土豆丝儿，请大家最后吃炖土豆也没什么不行的嘛，是不是？ 心意比较重要。 对对对， 来看这位朋友也是说到， 嗯 啊，你们是不会做饭而已啊，我就厉害啦，我连菜都不认识。 哦， 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他这不是今天这个话题让他很骄傲啊，有的说呀，这不是比谁不会做饭吗？ 也是哈。 来看看这位叫做王璇爱吃肉说了，跟我妈说，这个妈，今儿我给您露一手。过了不知道多久之后说，哎呀，妈妈，咱们今天还是出去吃吧，我请您吃好吃的。 这给家人都吓坏了。 哎呀，一片好心的、 嗯、 一片孝心。 嗯嗯嗯，来看看这位叫姚的朋友说， 嗯， 是泡面不好吃还是外卖不方便呢？啊，做什么饭呢？ 为什么要选择做饭呢？ 对， 哎呀，还有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呢，我烧的白开水还是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他这有可能就是开一个玩笑。 嗯， 而且我在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呢、 嗯、 就是你都会烧白开水了，你还有什么不能做的？水煮什么呀？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只要会烧开水，那就能吃饱啊，就可以煮饺子。 嗯、对呀、啊， 煮面， 煮面，对呀、啊 嗯， 做面食可以了、 嗯， 水煮菜呀、啊，水煮肉也是都可以啊。 水煮肉， 水煮肉， 真的是要拿水煮肉吗？ 至少吃的营养又健康啊。 嗯，好吧，还挺解馋哈。 是啊， 来看。这位叫不罢休的朋友说， 嗯， 那个饭谁不会做，就是不会炒菜而已。 嗨、哎，就是说他蒸饭还是没有问题的， 嗯、 蒸出一锅米饭来，最后就个什么老干妈呀之类的， 也行， 哎， 也可以。 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平时因为不会做菜，所以呢，冰箱里边囤的都是各种的那种什么老干妈呀， 有可能 啊、各种的酱类的。吃饭的时候就是最不济拌个酱豆腐， 而且可以买一点生的菜、 哎、 蘸蘸酱，然后喝粥或者吃白饭也挺好的。 哦、是啊是啊，感觉也是挺惨的。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吧，这位叫做来两斤荔枝说了，他说其实呢，这个做饭也是一个。就是熟能生巧的过程， 对对对， 当你做出一道好菜之后，你慢慢真的会有成就感， 嗯 嗯，那种成就感会让你就是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 嗯，也是哈。 啊， 我真的觉得就做饭这个事儿，其实有的时候看心情，就你真的特别渴望有一种 哎我要做出美食的感觉，就真的能做出来、 嗯、 但是老觉得它是一种压力的话，就有点排斥它的话，他当然会变黑了来找你啊，而且还会先跟你动手啊， 哎、 是吧？ 对呀、啊，把锅都逼急了、 嗯。对， 当然还有的时候也是靠三分心情啊，三分这个状态， 嗯， 还有三分是靠运气。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是啊，是啊，所以最后很多人还是看手感和运气啊。哎呀，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说一说如果不会做饭那是什么样的体验，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广告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

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不会做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是的，是的。哎呀，看看大家这上半段聊的也是热火朝天呐。 对， 每个人好像都有那么一段经历。 对，而且每个人都觉得不会做饭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很值得骄傲啊！把自己的经验都分享出来， 嗯， 然后我们也是万分的感谢呀。很多朋友都激起了我们的共鸣， 是 也欢迎下半段呢，这个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 九八六，随时来说说吧。 今天既然要聊到这个做饭的事儿，跟饭有关的事儿，我们下半时段先来关注这个有关剩饭的事儿哈。 是， 嗯，无论是在家吃饭还是下馆子，这个饭菜剩下都是很常见的。 嗯， 那就有的朋友觉得呢，剩饭菜要扔掉，太浪费了。那于是就会打包，但是有的人呢就会觉得留着下顿吃总觉得不太放心， 是 随手丢掉。 嗯， 那如何来处置这些剩饭菜呢？其实专家是有绝招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哎，我记得以前专家说过，这个剩饭剩菜一定不要吃啊。 啊、 嗯，这个现在，这个看看更权威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原则上呢，这个剩的荤菜，可以剩荤菜，但是不要剩素菜。 嗯， 凉菜你也别留着了。这吃剩菜确实是大家都非常担心，一个是怕损失营养，还有就是怕不利健康。 嗯， 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呢，素菜不如荤菜让人放心，因为这个剩菜当中的亚硝酸盐过量，亚硝酸盐本身也是有毒的，在胃里边和蛋白质相遇呢，会产生致癌的物质亚硝胺。有数据显示了，说人体摄入的亚硝酸盐80%都来自于蔬菜。那么做好的素菜在温度较高的地方放的时间一长，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明显增加。所以呢，这个做的这个菜呀、啊，如果是蔬菜的话，最好是当天把它解决掉啊，不要再隔夜了，也不要把它剩下来。 是。 那么素菜当中的营养也是更容易流失，这也是因为呢，一种食物当中的营养通常是多达几十种。其中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像维生素 C、E， 都是比较怕热的，而蔬菜的营养价值恰恰就体现在这些丰富的维生素上，所以呢，重新加热的素菜营养也会损失的比较严重。所以，无论是从营养还是从安全的角度，都尽量不要吃剩下来的蔬菜。 嗯， 除此之外，要提醒您的就是，凉菜不论荤素，最好都不吃剩的，因为如果不经加热，那么其中的细菌呢，不易被杀死，容易导致腹泻等不适的症状。 嗯，这是说到我们宁可要留下荤菜，也不要再留素菜吃了。 是的， 来看看有关存储的事儿，蒙上保鲜膜，凉透再放冰箱。那剩菜呢，并不是绝对不能吃的，保存的条件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凉透之后应该立即放入冰箱。 嗯， 来看看，要把它晾凉了再放。那因为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的环境呢，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呢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凉透之后呢，要及时放入冰箱，即使在冬天也不要长时间的放在外面，因为冰箱是有一定的抑菌作用的。再有呢，就是分开存储，那不同的剩菜一定要分开来去储存，可以避免细菌的交叉感染。污染还需要呢用这个干净的容器密封， 没错， 储存，比如说像保鲜盒啊、保鲜袋啊，或者是把碗附上一层保鲜膜。还有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了，最好呢是在能在5到6个小时内就吃掉。 嗯， 那一般情况下呢，高温加热几分钟可以杀灭大部分的致病菌了。那如果说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加热起来就起不到作用了。 哎，那么这个除了合理的储存之外，回锅加热也是保障健康的一个关键。那么剩菜在冰箱里边储存，吃之前一定要高温回锅，因为低温只能够抑制细菌繁殖，不能够彻底的杀死细菌。不同的剩菜其实加热方面也是各有技巧的，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这个海鲜加热的时候呢，建议您加一点佐料。剩菜当中呢，像这个鱼虾蟹贝这些海鲜类是最不耐放的，即使是在低温下储存也会产生细菌，容易变质。所以加热的时候最好是要加一点酒或者是葱姜蒜这些佐料，这样呢不仅可以提鲜，还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能够防止引起肠胃的不适。那么肉类在加热的时候，您可以适当的放一些醋。和海鲜蔬菜相比，肉类比较不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等致癌物质，但是一定要将它热透，最好是加热10分钟以上， 或者是微波加热一分钟以上。加热的时候也不妨加点醋，因为肉类是富含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受热之后会随着水分溢出来，那这些物质呢遇上了醋酸就会合成醋酸钙，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和利用。再来就是主食方面呢，也是最好第二天及时吃完，像米饭馒头这些主食最好第二天吃完，因为淀粉类的食物容易产生像这个葡萄球菌啊，还有黄曲霉毒素，那么这些有害的物质在高温加热之下也是无法杀死的，所以如果两天还没有吃完，即使看起来没有变质也不要再吃了。 嗯， 这是 我们需要注意的。如果说海鲜、 嗯、 啊，海鲜在第二顿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回锅，而且要放一些佐料。 对， 嗯，我们继续来看，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方法啊、 嗯、 可以让我们再把剩菜翻新。 哎， 那比如说这个米饭做成糊、 嗯、 牛肉变肉松，来看看，觉得上顿吃下顿吃没有了新鲜感啊，剩菜往往还容易被剩下，那么为了健康呢，上顿的剩菜下顿一定要吃完，否则就要坚决的扔掉，这就需要充分的发挥想象力，来一次剩菜的大变身。比如说这个剩余的肉类可以凉拌炒菜都是可以的、 嗯、 像这个酱牛肉啊，酱肘子啊，最简单的变身方法就是凉拌了、 嗯、 可以把肉片儿与新鲜的蔬菜还有调味料一起来拌匀，也可以呢与这个胡萝卜啊芹菜等等蔬菜去一起炒一炒，还可以把酱肉剁碎了与这个青椒丁还有香菜末拌在一起，加在烧饼里做成肉夹馍。好饿。那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其实是可以把这个酱牛肉剁碎，加上盐糖酱油就可以炒成肉松、 哦、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哎呀， 嗯、来看看，如果是剩余的煎炸类的就可以巧妙的变成新菜了。 嗯， 那么煎炸鱼类这个加热之后往往是口感比较硬而且比较老的，其实是可以加入什么彩椒啊胡萝卜啊重新去红烧一下，以酱油和糖调味就成了一道新的菜了。 嗯 啊，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剩米饭。 现在觉得米饭好像都是 好有吸引力， 好解馋呐、啊。 家里有蒸米饭一次容易做的很多，那么剩菜除了炒饭和煮粥之外，还可以将其打碎，加入豆腐和鸡蛋做成米糊豆腐羹。此外呢，米饭还可以与牛肉、肉末等搅拌，做成干炸丸子。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非常鲜活的厨房里面忙碌的这个画面啊。 对呀、 啊，哎呀，真的是也感谢专家的这些建议啊，让我们觉得很多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些厨艺的地方。而且就是说完之后你会感觉，就专家提醒其实和之前专家说的也不冲突，之前说的是剩菜剩饭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是不要把它给剩下来。 对， 咱们今天说的这些呢是说如果不得已要剩下来的话，那我们用怎么样的方法可以将它呢这个对我们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啊。 嗯嗯嗯，我们还是要记住啊，就是肉类啊海鲜类啊还有包括煎炸类、啊 嗯、 还有饭类都可以，就是这个蔬菜我们尽量就真的不要吃剩的。 没错没错、 嗯、 所以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也一定要控制量，这个尽量做到节约，不要剩下来。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不会做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不会做饭就可以翻新剩饭。 那也得要啊， 掌握一定的要领哈。 对呀、啊、对呀、啊、今天我们已经给各位支招了、嗯、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接下来是陈奕迅喜欢一个人。 你爱浪漫的秋意，我爱夏日长，你爱为未知打算，我计划远方，结伴可以是各自各欣赏，相处不拘，让各自各一样忙。你爱做梦尽管试，我会合力设想，终于实现的一刻，我会在现场，千种快乐从分享里面扩张。失意不相干，觉得喜欢一个人，好比一首歌只有你可一起唱，当中的高低音频 天空海阔的方向，如感觉美梦，今天这歌声结束，一天也始终碰上。快快乐乐走一趟，刹那是夕阳，变化若是不可免，哪怕又遇上，再会一刻，合拍又再击掌，走过孤单，没便是进仓立场，吃喝玩乐风花雪，雪雪月夜理想，风风雨雨一把遮，冷暖又渐凉，分享快乐如鲜花继续透香，失意都好样，仍觉得喜欢一个人，好比一首歌只有你可一起唱，当中的高低音韵跌宕亦寻常，重新去领会一小节一小节发展才理想，喜欢一个人，不管多珍惜当初一起的境况，都交给双方天空海阔的方向，如感觉美梦，今天这歌声结束，一天也始终碰上。 是一首唱什么都很好听的陈奕迅唱的一首《喜欢一个人》。 哎，我们也欢迎如果做什么饭都好吃的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自己真正的那份优越感和成就感啊，自豪感。 对，还有就是做什么都能做成黑的朋友也可以讲一讲是怎么把它变黑的， 你是如何做到的，也是很让人佩服啊。 对啊。 来看这位朋友叫做欣欣，欣欣欣说了，这个做的饭呢、味道一般，但是养活自己还是足够的，就是我也并不想要说去用自己的厨艺说招待一堆朋友，是吧，让大家都品尝一下我的厨艺，我就想自己觉得不挑剔不难吃就行，自己满意就可以。 对，其实给自己做饭做的时间长了就真的能把厨艺练出来。 而且能有那份心就是每天为自己做一顿美食也是挺不错的。追求一种生活品质了。 对，来看这位朋友说，这应该是个男生哈、他说我会做饭，我会做，不会做饭就是说每天回家都要叫外卖，觉得一个男生做饭太稀奇了。 哦， 而且又是单身，其实会做饭的男生挺加分的。 我 是外卖小哥也看不到你， 他这个朋友，我分析他内心戏实在是太丰富了一点，就是你看他会觉得说，大家一定是都太关注我了，如果看到我每天都下厨房的话，那好像不像是一个，就是太过，可能就太过，他觉得可能下厨房经常下厨房是女孩的事情，所以他经常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他会觉得别人会对他另眼相看，可是其实你自过自己的日子，别人谁会那么注意你呢，对不对？ 更何况如果将来要是有了女朋友你会做饭的话，真的这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加分很多呀。 对呀。七七说了，说我会做饭，比如酸辣土豆丝，土豆 炖排骨、豆角、炒肉，这都跟豆有关。土豆， 对， 豆角。 我刚才想说，这肯定也是一个土豆就可以包一桌菜呀、啊。 哎，真的可以哈。 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江南神，他也说了，他说我就是一个会做会厨艺会做饭的男生，我在等一个女孩，以后专门做给她吃。 哦，暖男， 你看看。 这样想就对了， 想法不同啊，可能最后直接就影响你找朋友的速度，找女朋友的速度。 对，而且人家每天就是每天都得做一点，然后一直让自己的厨艺水平保持在那儿，将来哎给女朋友露一手。 没错， 就把他的胃征服了， 技多不压身呐、啊，真是这样啊。 来看看，不是差三岁说，不准欺负锅。 终于有人出来替锅说一句公道话了。厨房各种各样的这些，用具啊，厨房用品真的也是他们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做饭的时候也要心疼一下他们。 是， 来看别忘记，他也说了，快娶我，我会做饭，我做的饭超好吃的。你看，这 是为自己代言。 哎，是啊，是啊，而且就信心满满，我们也很佩服。 是，来看这位叫咸粉路里道的朋友说，不会做饭的我，并不是不想学着做，只是不敢做，我很害怕燃气、煤气之类的，不敢开，所以每次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我就可以出去吃大餐。啊，我可以自己买我想吃的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管我啊，放纵一次，哈哈哈。说这个零花钱。少的时候就只吃泡面 哦，也还是将就啊。就是想起，其实像就是很多像我吧，小的时候是属于那种父母就是管得非常的严，就是严格就是明令禁止你不能在厨房碰那个燃气灶，煤气灶。所以我相信这个朋友可能跟我也很像，就是小时候爸妈管得太严了，导致你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自觉远离，觉得说碰到他们会有危险，但是总有一天要长到啊，要长大呀，长大之后你就还是要下厨房啊，所以不要给自己再找借口了。 其实真的是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都会把这个开燃气啊这个事儿描述的特别可怕。 是的是的， 当然也应该描述成这样。但是长大之后还是应该适时的给调整过来。 没错，要调整的是自己的心态。来看这位叫做齐半夏的朋友说了，当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兜里也没钱的时候，我会把厨房里一切能吃的蔬菜直接生吃。你看， 这也算是凉菜呀。 所以说，做饭是一项生存技能啊。 其实真的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吃泡面？ 哎， 其实是有这个原因，就是你一袋泡面煮下去，你可以放各种的东西进去。 对， 什么蔬菜啊、肉类啊。什么剩菜啊，全放进去你都觉得不会太奇怪。 主要那个已经是一个半成品，甚至已经是一个成品了。怎么都能吃。 对，这就可能很多朋友选择泡面的原因。 是， 来看这位朋友叫做百年孤独，他说了，看到厨房里的东西，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同时饿得望眼欲穿。 就是你和一盘美味之间只差一个动手这样的一个步骤，是吗？ 就感觉就只有一步，但是这一步有千万里的感觉。 对，一步之遥，可这一步确实又需要你鼓足勇气，真的也需要你迈开这一步啊。对你来说可能是一小步，但是人生是一大步。 对，要管住嘴迈开腿嘛。 想不到我们为他升华了这么多，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理解。来看 说晕了。 是啊，这位叫做陈冰寒的朋友说了，小学初中高中放学回家，我妈在家的话，我都会凑到厨房和妈妈聊天，看着我妈做饭，久而久之基本就懂了。虽然可能做的不好吃，但是我觉得我喜欢，想吃什么都可以做给自己，而且呢还都便宜干净。现在呢这个住校，那么周围也没有想吃的饭，真是怀念家里边的厨房。哎，他让我想到了我有一个姐姐。我这个姐姐也是厨艺特别好，她真的不是专门去学了，而就是从小耳濡目染，看妈妈在厨房里边的就是各种的这个操控厨房啊，一举一动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所以她就是信手拈来就可以做好吃的。 哎，所以还是真的是心里有。你会去记一些你觉得值得记的东西，然后你再把它实践出来，一定会要比就是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要好。 对，真的是就是还是要用心的。 就是不要总是说一把年纪了也说哎呀我真的不会做饭呢、啊、我怎么样怎么样的、 嗯、对， 其实呢如果你用心的话不妨从一道小菜入手， 对， 或者呢是从最简单的那些这个基本操作入手吧， 嗯 啊，一定可以做出自己让自己都惊喜的菜肴。 是、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有时间的时候为自己好好的为自己为家人好好的做一次饭。 嗯，没错、 嗯、 没错。 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